蜜蜂介绍，近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建了15个督查组，分别由联防联控机制相关单位负责人带队，对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综合督查。督查各地强化集中领导，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切实落实口岸疫情防控、集中隔离点管理、医疗救治和院感防控、重点场所常态化防控等各项措施，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健康祥和的节日。 另外，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说，目前我国疫情形势保持相对平稳，但是呈现出了局部高度聚集、全国多点散发的情况。同时他介绍，陕西西安的疫情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且有病例外溢到了省内和省外的情况，风险人员排查和管控措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后续疫情社区传播风险仍然较高。 贺清华介绍，要强化重点返乡人员的排查，两节期间各地要做好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级旅居史人员、高风险岗位人员等重点人员的摸排和网格化管理，相关人员返乡后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会上，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卓力介绍，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号开始至2月25号结束，共40天。 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介绍说，提醒广大游客两节期间出游一定要注意，一是要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了解出发地、目的地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提前查询旅游景区开放门票预约的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的景区以及出行的高峰时段，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旅游。 二是要做好个人健康防护，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养成一米线好习惯。游览时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距，避免扎堆儿，减少触摸公共部位，不触碰口鼻眼，咳嗽、打喷嚏时注意用肘部或纸巾遮眼，不随地吐痰，出现感冒发热等症状时应及时停止游览并就医。 今天下午，陕西西安市举行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在前期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基础上，西安从12月21号开始，先后进行了4轮核酸筛查。高新区、雁塔区、长安区、莲湖区4个重点区域，还在12月28号的12点到24点加做了一轮。前3轮核酸筛查检出阳性人数持续在高位，第3轮检出了400人，而第4轮核酸筛查检出了阳性122人，检出阳性病例数开始下降。 会上通报，根据有关规定，对西安市已公布的高中风险地区按社区和街道为单位重新调整，调整后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58个。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一组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地铁19号线1期是贯穿城区西部南北方向的轨道交通干线，本月底开通试运营。线路在草桥站和大兴机场线换乘，接力客流继续进入到中心城区。而开通之后，工作日最小的发车间隔为6分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走进地铁19号线1期工程新工站，白色和绿色搭配的站内装修简洁明亮。全线从丰台区新工站到海淀区牡丹园站，本月底开通后，工作日最小发车间隔为6分钟。京投轨道运营公司运营生产经理刘晓庆说， 19号线开通初期，平日最小间隔6分钟，双休最小间隔是8分钟。出入口通道安装了超大的编号标识，便于乘客快速的找到出入口。 自助售票机旁边设置了落地的电子票价牌，站台是实时的显示我们车厢的拥挤度，所有车站配备了 AED， 预留了商业的服务空间，车站便利店呢预计2022年对乘客进行开放。 19号线一期共新建10座车站，年底先期通车6座，其中草桥站实现和大兴机场线换乘，将接力航空客流继续进入中心城区。同时19号线还将实现和多条既有地铁线路的换乘，提高轨道交通全路网的服务能力。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三中心工程18部部长寇鼎涛表示， 19号线一期工程全长22.4公里，途经草桥的交通枢纽、金融街站和牡丹园站的商业核心区，开通以后将连接既有4号线、10号线、2号线和大兴机场线，为周边群众的一些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提示广大乘客，19号线一期工程年底开通后，景峰门、太平桥、平安里和北太平庄4座车站将暂缓开通，列车将通过不停车。 今天上午，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北京地铁、京港地铁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做客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时介绍，年底北京市将实现9条地铁新线开通，其中首都机场线西延段开通后全线票价将保持不变。 年底开通的9条地铁新线当中，8号线三期北段、S1线剩余段、首都机场线西延段、14号线剩余段、昌平线南延一期北段、清河站和16号线中段剩余段、玉渊潭东门站等6条都是既有线路的剩余段或者延伸段。 其中首都机场线西延工程将从既有东直门站向西延伸到北新桥站，实现与地铁5号线换乘，开通后将继续执行25元的统一票价，旅客可以使用易通行客户端购买计次票，激活后当月有效，以25元票价为基准，4折500元，每次50元，每月50次，5折375元，每月30次，6折300元，每月20次，8折200元，每月10次。 年底新线开通之后，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将会新增11号线、17号线以及19号线3条全新的线路，14号线和8号线实现全线贯通 ，S1线、首都机场线、昌平线、16号线继续延伸，而路网运行里程将会由727公里增加到780多公里。预计开通运营初期的1到3年之内，路网日均客流量将会增加40到50万人次。 在北京地铁站里就可以买到食品、药品、鲜花、书籍。近日，北京地铁130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全部开业，遍布北京市10条地铁线，满足乘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东四站店铺营业时间为早6点半到晚10点，基本覆盖了地铁运营时间。地铁5号线东单站副站区长安婷介绍， 5号线东单站区所辖6座车站，共计11座便利店及其他业态用房。东胜口站的物美书屋还为乘客提供了出版物零售，门口设有无接触测温设备，乘客需完成测温健康宝扫码后方可进店购物。 北京地铁所辖10条线路的多个站点共开设了130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多样态特色商铺，包括金清、罗森等多个品牌。一清食品集团商业事业部副总经理杜伟威说， 我们开设了36家便利店，是由饮品、食品、日用品、美妆等500多个商品，我们即将会加入热饮、热餐、加热设备，更好地服务于地铁乘客。 北京地铁增值服务管理部副部长齐燕表示，下一步北京地铁还要加强乘客需求大数据挖掘，建立乘客从进站到出站全过程，从高峰到屏风全时段，从乘车到服务全方位的出行体验数据体系，实现乘客需求智能感知、服务设施智能运行的新举措。 便利店多数呢是在非付费区，小部分是在进入闸机的付费区，提示大家遵守在车站车厢内的一些进食的规定。下一步呢，北京地铁还将在文创产品等方面加强开发，助力城市微中心的建设。 今天下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了关于2022年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的通告。明年北京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其中将普通指标额度由2021年的4万个调减为3万个，同步将新能源指标额度由6万个调增为7万个。 昨天，天津地铁四号线南段、六号线二期两条地铁线同步开通运营，进一步加密了中心城区多个重点商圈及海河教育园的轨道交通连接，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服务和出行体验。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地铁六号线二期线路从河西区露水道站至津南区浅水沽西站共设九座车站，线路连接了海河教育园区、双港新家园居住区和中心城区。同时，这条线路也是本市第一条全自动运行的地铁线。乘坐列车的市民顾先生说：“ 感觉六号线的新车比已经运营的地铁线路要更大一些，也更宽敞一些。我注意到列车它没有那传统意义上的封闭的驾驶室，可以从前头去看在隧道中运行的情况，视觉冲击力上挺强的。驾驶员也不用太过多的去操作监控一下列车的正常运行，觉得挺智能的。” 走进地铁四号线的六纬路站一层站厅，八米高的蓝色大厅，顶部的船底造型、贝壳粘贴的艺术墙，给市民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享受。不少乘客驻足拍照合影留念。从河北省唐山市来京出差的李女士，利用工作间隙专门来车站打卡。她说：“ 耳目一新，体现海河，体现了漕运的一个文化吧。我是外地人，从东南角金街、和平路就是一直都过来。金街连栏杆都是金色，哪站漂亮我就下来看。想带着孩子过来，看挺漂亮的。” 这次开通的地铁四号线南段，从东南角至新兴村共设14座车站，沿途经过南开区、河东区、东丽区等五个行政区，线路可与二号线、三号线、五号线同站换乘。随着两条地铁新线的开通，天津轨道交通线网里程也达到265公里，运营车站数增至164座，换乘车站增至19座，天津地铁线网进一步加密和延伸。 历经一年时间的试运行，天津港至平谷海铁联运首班常态化班列今天早上抵达平谷码方，运输装卸费、碳排放实现了双下调，打通了服务首都、辐射京津冀的海铁联运、公铁联运、铁铁联运为一体的智慧绿色物流枢纽新通道。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上午8:40，列车缓缓驶入平谷铁路场站。停靠后，30车50个标准箱的货物将从这里直接装车，采用公路配送的方式运送到周边地区，实现了海运、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衔接。京平国际陆港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仁强介绍说：“ 这个班列运行的都是供应北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说红酒啊、水啊、其他的一些日用杂品呢。”包括成套的家具啊等等，这个运价下浮了49%，后期随着我们班列开行的集聚效应，将按照每周3班隔日开行的模式，逐步把我们这个量要做起来。 天津港至平谷海铁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行，开通了内陆到港口之间绿色安全的物流新通道。平谷区马方镇党委书记马冬梅说：“ 这条班列的常态化运行，每年将减少北京至天津之间1.56万辆次的大货车的上路，实现的碳减排是2400吨。现在平谷马房作为北京市的一级铁路枢纽，还将开通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和东盟的水果班列。”我们呢将充分发挥平谷区在京津冀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海陆空铁的交通优势，全力的打造首都物流高地，努力到2035年的时候实现年周转4000万吨的大流量的规模，完成全市大概是1/6运量的前景目标。 昨天，天津港2021年海铁联运量突破100万标准箱，实现对内陆主要腹地全覆盖。陆桥国际班列运量达到5.8万标准箱，稳居沿海主要港口首位，进一步凸显海陆联动的优势，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天津港2021年海铁联运量突破100万标箱，实现了历史性跨越。3年来，天津港海铁联运量先后迈上50万、80万、100万标箱3个台阶，增长近1倍。天津港集团物流经营中心主任刘鹏说。 那我们主要的海铁线路呢，有42条，辐射的范围就是西北、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啊。我们联合外贸船公司呢，把我们的航运资源呢引入到内陆地区，跟船公司呢签署这种相关的协议。目前呢，我们是在高邑、长春和太原3个通道上已经实现了一单制。明年呢，我们比如在银川呢，在呼和浩特呢，我们都在慢慢的在布局。 刘鹏所说的创新业务一单制也叫一箱到底，就是内陆腹地企业从工厂直接将出口货物运输到当地铁路中心，然后将货物运输全程交给天津港及合作船公司，实现一张提单一条专列一次性贯通海铁运输全环节，甚至是在发货之时就已经锁定船上的舱位，这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时刻有着明显的优势。天津港充分发挥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东部起点、新亚欧大陆桥重要节点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的区位优势，积极推动海铁联运发展，实现了二连浩特、阿拉山口和满洲里三条陆桥通道全部班列化运行，打通了到俄罗斯莫斯科和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中蒙俄通道，成为我国唯一拥有三条亚欧大陆桥跨境通道的港口，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昨天，军鼎科技园第六届企业家座谈会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河北石家庄举办。军鼎科技园作为国家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将为入驻的企业家开拓创新合作提供高效优质的融通平台。具体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仪式上，军鼎科技园与中科纳米产业集团、石家庄蓝湖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崇德商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高科技企业完成签约。中科纳米产业集团总裁王一虎认为，和军鼎科技园的合作未来可期。 我们和军鼎科技园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合作，包含了在基金领域的一个投资，然后包含了一些技术成果的一个转换和孵化，也包含了就是说科技企业的一些导入。我说这个团队还是非常务实的，也是非常高效的，也是有情怀的，很真诚的一个团队。 据了解，军鼎科技园依托陆泉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基础及优势，针对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绿色产品三大产业，重点引用京津外溢的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将为入驻企业家开拓创新合作提供高效优质的融通平台。在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据了解，陆泉区始终把引导支持和服务企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截止目前，全区电子信息企业总数突破670家，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420亿元。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今天联合召开《创新加活力：北京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服务大众创业万中创新》专题发布会，解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的政策试点、加计扣除等新政策，增强企业获得感。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天心福北京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是坐落在昌平的一家医药健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他们自主研发的人工硬脑膜打破了本类产品的国际垄断，为开颅手术患者带来福音。天心福医疗总经理邢燕介绍说， 有好多人得那个脑垂体瘤，或者只要是开颅手术，都会破坏咱们自身的硬脑膜。我们这个产品呢，从牛根腱里提取的一型胶原蛋白做成泡沫海绵状，在开颅的时候呢，给您贴上去，促进您自身的硬脑膜长起来。我们的产品呢，又从体内排出了，降解呢，在您的颅内没有异物。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能够获得按照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但这个资质认定需要3年一复审。而今年本市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10月份天心福医疗拿到了试点后本市首张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整个流程只花了1个月。截至目前，本市已经有77家企业通过政策试点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从申请认定到取得证书的常规流程大幅压缩80%以上。另外，自今年实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也实实在在地惠及了高科技企业。截止10月征期结束，全市共有20000多户企业享受了研发费加计扣除新政，加计扣除金额1000多亿元，其中4305户企业享受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的优惠政策，新增加计扣除额90.37亿元。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医疗健康。“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今天公布。记者看到，“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今年创新信访投诉模式，构建起了市、区、街道三级生态环境接诉集办管家体系。北京市各级管家共计500多人，现已全部就位。各级管家通过工作群实现三级互联互通，优先破解群众反映的大气环境、水环境等共性问题，及时响应全市生态环境的诉求。 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暖心驿站今天在建外市场所揭牌成立，东湖市场所、亚运村市场所、团结湖市场所以及南磨坊市场所同步挂牌运行。 据了解，本次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挂牌的5家暖心驿站全部按照统一的标准建设，在驿站里设置有书报刊架、充电器、便民雨具、救助用品等相关的配套用品。在这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可以渴了有水喝，累了能歇脚，冷了可以取暖，下雨可以栖身。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还制作印发了标注驿站地图的服务卡，方便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快速便捷地找到驿站。在驿站内还装有留言板，方便小哥们为城市基层治理检验献策。关注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说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发布出口管制的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完善出口管制治理的立场、制度和实践，阐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主张和行动。 白皮书全文9000余字，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出口管制的是指对两用物项、军品、核以及其他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出口，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性措施，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18大以来，全国教育系统积极推进中小学、幼儿园厕所改造。2013年到2018年，改造了14.1万所中小学、幼儿园非卫生厕所。2019年，有关部门启动实施了中小学校厕所革命行动计划，完成了6.7万所中小学以及幼儿园非卫生厕所的改造。除了个别地区少数学校之外，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厕所基本达到了安全、清洁、实用的要求。 今天，我国东海之上又一座跨海大桥正式建成通车。经过4年的建造时间，连接舟山本岛和岱山岛的舟岱大桥于今天中午12点正式通车。舟岱大桥全长25.6公里，从舟山本岛经长白岛到岱山岛，结束了两座海岛孤悬海上的历史，直接解决了近20万人的出行问题。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疫情在全球的动态。世卫组织报告指出，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英美等国成为了主要流行毒株。当地时间12月28号，世卫组织发布了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 报告指出，奥密克戎毒株的总体风险仍然很高。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具有传播更快的特点。一些国家的发病率迅速上升，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英国、美国等国成为了主要的流行毒株。但是在南非，奥密克戎导致的发病率出现了下降的态势。 拜登或将发布美国境内旅行疫苗接种要求。当地时间12月28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白宫医疗团队建议，他将强制要求旅行者在接种新冠疫苗后才能在美国境内旅行。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12月26号被问及对国内旅行疫苗接种要求的看法时表示，欢迎任何可以让人们接种新冠疫苗的事。 美国药管局目前表示，抗体检测在检测奥密克戎毒株方面效果有限。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2月28号警告说，抗体检测在检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方面或许不太有效。美国药管局发布的公告显示，早期数据表明，抗体检测确实能够检测出患者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但是与核酸检测相比，抗体检测通常是不太敏感，也不太可能发现非常早期的感染病例。 来关注日本。日本当地时间12月29号11点33分左右，日本东京都23区发生里氏3.4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30公里，目前没有发生海啸的危险。 另外，再来关注智利方面，当地时间12月23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在当地一家百货商店向一疑似袭击女性男子开枪时，一枚子弹击穿了商店的墙壁，击中了正在试衣间里的一名智利籍的14岁女留学生瓦伦蒂娜。 12月27号，洛杉矶警察局公布了经过剪辑后的随身摄像头记录下来的视频画面。画面显示，一男性嫌疑人当天袭击了多名女子。随后，视频显示警方使用步枪朝男子射击了3发子弹，这名男性嫌疑人倒地身亡。而其中一枚子弹穿过墙壁后，击中了正和母亲在试衣间的瓦伦蒂娜，最终导致瓦伦蒂娜不治身亡。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当地时间12月27号宣布，计划于2022年2月恢复波音737 MAX 机型的运营，并且对其安全性表示满意。埃航的首席执行官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安全是我们最先考虑的，我们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来监督设计修改工作，飞行员、工程师以及机组人员等都对飞行的安全充满信心。 2019年3月，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飞往肯尼亚的波音737 MAX 客机起飞6分钟后坠毁，导致157人遇难。2018年10月，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在印尼坠毁，造成189人死亡。两次空难相隔时间不到6个月。事故发生后，各国陆续停飞了737 MAX 客机。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昨天，在距离北京冬奥村正式开启30天的时候，温暖的家北京冬奥村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举行。世界冠军邓亚萍、张红以及傅园慧走进了冬奥村，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起步，这个冬奥村运动员温暖家。 昨天由北京冬奥组委和保洁联手举办的温暖的家北京冬奥村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举行，这也是冬奥村开村倒计时30天一个特别的安排。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作为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的保洁将全面进驻冬奥村，为运动员们提供相应的支持。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谷浩宁表示， 打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奥运村是一个冬奥会的重要的服务水平的标志。那么据我了解，大概有10几家，包括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以及北京冬奥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和官方赞助商，在这里设立了涉及到我们运动员吃、睡眠、生活用品的这种提供等各个方面的这种产品和服务的内容。 在活动上，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邓亚萍、国际奥委会委员、速度滑冰奥运会冠军张红、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成为了魅力冬奥知识传播行动的特聘讲解员，将向社会大众传播冬奥精神和冰雪运动文化。第一次来到北京冬奥村，傅园慧赞不绝口， 他说自己甚至有些羡慕这些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 刚刚看了我们的宣传片以后，我整个就是一个非常羡慕猪的大状态了。我当时参加的是12年伦敦奥运会和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就我们当时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可以用上那么多那么好的东西。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冬奥村里，专门设置了一个中医药体验馆，在奥运会上集中展示中国中医药文化，这还是头一次。来听中央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特别安排了一个中医药体验馆，这是首次在世界级比赛中集中展示中国的中医药文化。一踏进这个以阴阳五行为设计理念的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医药学发展史的高光时刻。例如公元1700年，清代医家成熟运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人痘接种术被誉为世界医学史上人工免疫法的先驱。2022年冬奥会的主要特色是科技冬奥，当古老的中医药遇上高科技会是什么效果呢？在这里就能给我们营造出许多身临其境的场景。经络可视化滑轨屏呈现的 3D 可视化经络图，在10秒钟就能探寻认识某一个穴位、某一条经络背后的奥秘。 体验馆为每一位参观者最后都准备了盲盒小礼物。体验馆负责人介绍，盲盒里有解决按摩的小锦囊。我们拆一个盲盒看看，这是一个经络穴位袜，这是刮痧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脚底反射区，用刮痧板进行点揉，穴位更准确，疗效更明显。 展区虽然只有120平米，但沿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命轨迹，感受中医之妙，领略中医之美，让世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冬奥的科技成果。风洞是一种产生人造气流的管道，常用于研究空气流经物体所产生的气动效应，在飞机、汽车、建筑等研发设计领域被广泛的应用。而如今体育风洞正在助力包括冬奥冰雪项目在内的中国体育成绩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在风洞训练中，当风洞给定风速，超大风扇开始运转，运动员在安全绳的牵引下腾空，风洞内溅起的气流给予运动员升力。当运动员处于受力平衡状态时，做出跳台滑雪的空中飞行姿势，并在教练的保护下维持这一空中动作，就可以有效提升运动员在空中保持最佳姿态、驾驭雪板飞行的平衡能力。 用风洞训练可以就是数据的方面，数据的采集，第二个就是提高它的效率，因为我们是把它那个整个的过程给它分解。好比说飞行训练，我们可以把它吊在风洞里头，它每次它可以做5分钟的飞行训练，然后它可以那个深入的体会一下飞的时候的感觉，并且它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身体姿势效率就会很高嘛。 经过1年多的风洞辅助训练，中国跳台滑雪运动员们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在今年获得历史性突破。男子运动员首次跳过140米，女子运动员在国际积分赛中首次获得分站第一名。目前中国跳台滑雪队已经拿到3张北京冬奥会入场券。 12月25号到28号，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组织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青少年绘画作品征集活动专家评审会。评审会遴选出了7500幅绘画作品，这些画作将作为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赠送给前来参赛的各个国家的代表和地区的代表团员。赠送给前来参赛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成员，请听中央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此次征集活动从2021年9月1日开始，以冬奥知识、运动项目、春节和长城等传统文化、地域风貌等为内容积极创作，历时3个月，共征集到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超过43000幅青少年绘画作品。目前前期筛选和专家评审工作已经结束，遴选出的7500幅作品将作为特殊的新年礼物赠送给前来参赛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成员，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画面的中间我放了两个吉祥物，是冰墩墩和雪融融，在冬字的左右两侧加入了象征着和平的橄榄枝，以及象征着不惧严寒品质的梅花。欢迎全世界的友人来到中国，然后呢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本次征集活动还面向全国残疾儿童征集了2022幅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展现了我能的残奥教育理念，表现了残奥运动员乐观拼搏的体育精神。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河北承德市天山社区的居民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表达大家对于冬奥会的期盼和热爱。请听河北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居民们正在唱的这首歌名叫《放飞中国梦，行冬奥会》。这几天，天山社区白云艺术团老年合唱队的队员们经常聚在一起练唱歌曲。 2月份吧，咱们国家举行一个冬奥会，我们在这儿给助力，加油！ 文艺演出既能拉近邻里关系，也能将居民们对冬奥的热切期盼唱进人们心坎里。主唱歌曲创作人张雄健： 我们创作这首歌从开始到现在还不到10天的时间，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有激情，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大家唱的非常欢畅。 朗朗上口的旋律，整齐划一的合唱，表达了天山社区居民喜迎冬奥、参与冬奥、奉献冬奥的热情。 我们心情特别的激动，大伙一遍一遍的不辞辛苦这么练，说实在我们的嗓子劈了没关系，我们为了我们冬奥会加油加油加油。 我一定是要用我最好的歌喉纵情放声歌唱我们伟大祖国、伟大的中国梦。 12月28号到31号，相约北京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这次训练周共有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数十名参测人员以及一名外籍专家参加。测试人员每天将进行8个小时的测试，全面测验运动员综合区、靶场、赛道、打蜡房等场地设施的运行情况。 近日，在京礼高速隧道出口处护坡上，两枚醒目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标志稳稳地挂在了护坡上，引人瞩目。作为北京市冬奥城市景观总体规划3处标志性的景观之一，京礼高速护坡 logo 是通往冬奥延庆赛区必经道路上的冬奥标志性景观，目前景观已经全部完工。 京礼高速护坡 logo 包含冬奥、冬残奥双标识，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与冬残奥会会徽飞跃两个标识 logo 均高33米、宽28米，以佛炭漆喷涂的镀锌钢板打造成的钢结构为主。会徽的组成、颜色和比例严格参照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会标的色彩规范设计。 再来关注赛事方面，昨天晚间伴随着北京汽车女排在广东江门1-3输给了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女排，北汽女排以13战12负1胜的战绩排名联赛第13位，结束了2021至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的征程。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昨天，百名摄影师聚焦新时代图片展在首都图书馆 A 座文化艺术展厅拉开了全国巡展的序幕。来自全国200多名一流摄影师的298幅作品在现场展出。 此次展览将会展至2022年的2月28号，预约进首都图书馆的读者可以免费观展。首都图书馆的官网、首都图书馆北京记忆网站还同步推出了电子展览。 12月29号，冬奥题材的电影《零度极限》宣布将于2022年1月14号上映。该片由叶伟民执导，韩庚、尹昉、朗月婷领衔主演。这是国内首部以滑雪比赛为背景的冰雪主题电影，也是首部在冬奥雪上项目主题赛场实景拍摄的电影，同时还是国内近50年来的首部以滑雪运动为题材的电影。零度极限的演员阵容相当豪华，除了3位主演外，还邀请了吴京、姜武、李晨等友情出演。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临近，在落实好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之下，为了让更多人参与了解冰雪运动，2022年的1月1号起，坐落于天津市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将会开启欢乐冰雪季。 欢乐冰雪季项目位于国家海洋博物馆室外公园，通过冰雪体验、冬奥竞技、滑雪冬令营、冰雪主题研学课程等，带来一场冰雪加文化加体育的盛宴，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感受冬奥文化、体验冰雪运动的主题文化空间。 2021年12月31号和2022年的1月1号，沉浸式体验剧《北洋歇洛克》跨年特别场将会继续亮相范竹斋故居。北洋歇洛克元旦特别场当中，一年一度北洋新春演唱会将会惊艳亮相。北洋各大掌柜们精心装扮，不仅为跨年特别打造了全新的造型，而且呢，把压箱底的才艺都拿出来了，唱跳、脱口秀等等，让观众在精彩表演以及有趣互动的欢声笑语当中共迎新年。 凭借实景打造的沉浸剧场，戏剧与互动结合的新玩法，北洋歇洛克自八月亮相范竹斋故居以来，迅速成为天津津味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亮点。为丰富玩家体验，北洋歇洛克元旦特别场还拨开剧中隐藏人物关系，串联起意想不到的剧情彩蛋，这些都只有在节日专场中会呈现。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近日2021年度河北省体育旅游精品线路评选活动结束，一共评定了河北省体育旅游精品线路九条。这次推出的线路各具特色，包含了滑雪、戏雪、运动竞技、休闲度假等多种项目，涵盖了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秦皇岛、保定、衡水等城市。 元旦春节临近，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河北省石家庄大剧院推出了新年演出季，各种类型的演出即将精彩上演。2022年石家庄大剧院的新年演出季从1月份一直持续到2月份，其中包含了河北梆子、相声专场、童话剧、音乐演出等多种类型。梦幻音乐舞台剧《冰雪奇缘》、杨丽萍舞剧《十面埋伏》也将分别在3月和4月隆重上演。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创可贴温度计、气溶胶采集设备、智能消杀机器人等等，在相约北京系列冬奥测试活动当中，有228项技术成果陆续都投入使用。在即将召开的北京冬奥会上，科技元素也将会融入到场馆防疫、运动员竞赛、电视转播等多个方面，让冬奥会成为展示北京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让我们跟随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一睹科技冬奥的魅力。 首都体育馆将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作为改造场馆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场馆将科技冬奥理念融入各项工作当中。 这是一个智能的一个体温贴。 首都体育馆内的一侧整齐摆放着几套防控疫情的新装备。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医疗防疫副主任赵成芳拿着一个创可贴和芯片介绍说，这个装置贴在工作人员腋下，就能实时监测体温变化。而在旁边的一个手持设备则主要针对场馆环境进行气溶胶监测。 届时呢，将在首都体育馆安排10个点位来收集公共区域的气溶胶，在这台机器上通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工作就可以出具气溶胶检测的结果。 而作为经典双奥场馆，五棵松体育中心将承担北京2022年冬奥会女子冰球和部分男子冰球的比赛，多项科技场景已经落地。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场馆服务副主任石威介绍， 消毒机器人29个，空气消杀设备10台，综合服务机器人等等。 我们有一个手冲咖啡的一个机器人，工作人员的话，我们有一个注册卡性质的一个芯片的东西随身带，在不同的这个点位预埋的一些感应器，它能够感知你到什么位置的时候都能知道。这个区域是闭环区域，你不小心可能出去了，哎，这时候可能会报警，万一我们出现了有风险的，通过咱俩这个地磁导航的那个系统能够后台迅速的找到咱们。智能体温计，这个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测试过，效果非常好，就是一个创可贴性质的，粘在皮肤上，它都能够感知那个温度，通过手机的 APP 可以发到你们后台能够看见那个温度。